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56集。 黑压式的蒙面人纷纷御剑落下，将小小的码头挤了个水泄不通。严征明剑如凝光，整个人已经不高不低的御剑至半空。只见他掐了个手诀，一时间原地闪现了好几个同他一样御剑而行的虚影。这样的分神极耗真元，他竟是要以一己之力扛下空中所有的蒙面人。程潜有心想拿姓周的试试手中双刃，可一回头看见面色苍白的李云等人，他又强行在热血上头的时候给自己泼了一盆冷水，寸步不离地守在了抱着水坑的赭石旁边。两个蒙面人鬼鬼祟祟地落到地上，从另一边接近程潜他们一行，显然完全没有将程潜这十几岁的少年人放在眼里，横剑便要上，一副杀人灭口的姿态。程潜不退反进，招呼也不打，直接一招惊涛拍岸，悍然迎上。直到这时，程潜才体会到手中这把杀人如麻的名剑与那破破烂烂的木剑有什么不同。那双刃剑才一动，一股无法言喻的阴寒之气就弥漫在了整个码头上。冰刃相撞的一瞬间，程潜仿佛听见了千百个仙人或含恨或含怒的吼声，震耳欲聋。剑身上肉眼可见的凝起了一层寒霜，竟将那两个蒙面人的兵器一剑斩断。程潜体内的真元被疯狂地搅动起来，他几乎有种下一刻自己就要爆体而亡的错觉。 行，那字条上说不要妄动。 程潜先一惊，本能地要将此剑丢出去，然而他仅仅是稍一退缩，便有更多的蒙面人一拥而上，甚至有一个要伸手去抓水坑。程潜将心一横， 爱怎样怎样，先宰了这些杂碎再说。 当下他脚下不停，招式都不变，又一剑惊涛拍岸。那两个蒙面人料定了程潜连凝神都做不到，修为毕竟有限，更没到能越级以一敌二的地步，哪里知道他的剑法是木剑磨练出来的，木剑一掰就折，能承受的剑气极其有限，拿剑的人不但要控制力道，还需得十分精准。这样程潜都敢将大开大合的海潮剑与千变万化的扶摇木剑合而为一，奏遍讲经堂。他在剑道上早已经走得比可以凝神御剑的更远，不用说他现在手中是上古凶剑双刃了，那剑光如紫电青霜，仿佛能感觉到主人的杀心，剑锋瞬间暴涨了三尺之多，当即一声响动如裂帛，程潜竟一剑抹了两个人的脖子，血光四溅，落到那孤寒的不得好死剑上，竟真的凝成了一层血色的霜。老人说，戾气若沾血太多，必成凶气，凶气造业无数，必有怨心。世间流传的凶器千百，各有各的狠毒，然而还没有一把有不得好死这么让人刻骨铭心的殊荣的。双刃见血的一刹那，程潜虽然还做不到凝神于剑身，却已经被那把剑上自远古传来的嘶哑与沉痛震得背脊发麻。同时明剑与木剑威力纵然不能同日而语，抽取真元的速度也有天差地别。程潜提着双刃，头一回感觉到使剑的时候会力不从心。几个蒙面人也没料到区区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能这么扎手，一顿之下彼此打了个别人看不懂的手势，随即他们一股脑地放弃了别人，齐刷刷的将程潜团团围住。 程前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几乎觉得自己吐出的是一口白霜。那双刃剑的凉意仿佛已经浸过他的身体，连五脏六腑都跟着冷了下来。七八重剑气同时向他压了下来，程前自知应接是找死，整个人化成了一道虚影，在对方剑气的缝隙中躲闪如游鱼。这又要感谢每日追着他找茬的张大森等人，锻炼的他躲闪功夫灵巧的异于常人。躲闪中，程前甚至有意将这几个蒙面人往远离水坑等人的一侧引。然而就在他看起来尚有余力的时候，他整个人忽然如遭重击的踉跄了一步，乃至于被蒙面人一道剑气追至身后，左肩顿时血肉模糊。 傀儡符， 程前已经顾不上疼，他脑子里嗡的一声，那是他送给雪清的傀儡符。他方才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存在傀儡符中的清气散了。傀儡符位列七大冥符，108道勾回，当中灵气哪有那么容易消散？雪清必然是遇到了危及性命的事。 雪清哥，他还活着吗？他不过是一个孤身上路的小小道童，身无长物，性情又温和稳重，什么人会和他过不去呢？这到底是意外，还是有人处心积虑地拦截他？如果是处心积虑，那么去年大师兄让小月儿他们带回去的家属至今都没有回音，是没有送到，还是……还有扶摇山呢？ 一时间程前再镇定也忍不住一阵慌乱，诸多事端不合时宜的一股脑涌入他心里。他因傀儡符受创，在急火攻心，眼前一花，脚下晃了晃，还未有知觉，胸腹间一口血已经翻涌了上来。 小千， 似乎是李云叫了他一声，程前猛地一惊，艰难地避过蒙面人一剑，耳畔叮当一阵乱响。此时程前的后心已经被冷汗浸透了，余光扫见在空中的大师兄，只一眼程前就知道他也是勉力支撑。就算蚂蚁多了都会咬死象，何况这些蒙面人哪个都不弱，严征明也未必步入凝神境界多久，他能将剑遇得这样稳，说不定已经是危机情况下超常发挥了。漫天的分神不住地被蒙面人击杀，严征明根本是顾此失彼，每一个分神被杀，他的脸色都要白上一分，还要时时留心师弟们的安危，恨不能千手千眼三头六臂。程前不想让他分心，一狠心将那口涌到喉边的血硬是压了回去，这滋味可绝不好受。程前登时面如金纸，险些捏不稳剑，而那双刃剑好像也会见缝插针，直到他心绪起伏，瞬间有了反噬之兆。程前晃神间有种自己独立于万古奔腾的沧海之上的错觉，眼前海水恍如来自凄凉无光的北冥，冷得彻骨，安静的没有一丝人声。他胸中忽然涌起某种无来由的悲愤， 本是神兵利器，为什么要被世人诬谤？本是天纵奇才，为什么要背负那许多身前身后的骂名？ 突然一声属于幼童的尖叫从他身后响起， 坏人，去抓坏人，不许欺负我三师兄。 随后风鸣声擦着程前的耳根飞过，只听叮一声脆响，一根搜魂针有灵性的飞向了一个蒙面人。那蒙面人剑锋几乎已经蹭破了程前胸前的衣服，此时被那怪邪性的搜魂针一逼，只好撤剑回防，愣是没有划破程前一丝油皮。程前顿时清醒过来，连忙急喘了几口气。他发现体内真元几乎被方才那双刃剑的反噬耗光， 要命的是，他无法丢开这把剑，因为蒙面人们不依不饶，来的竟是越来越多。程潜没有回头，回首却准确地摸到了水坑的头。 嘘，别哭，没事，省着点你的搜魂针，船是走不了了，要是实在没有办法。 程潜抬头看了一眼强弩之末的严征明，心里想到， 干脆让大师兄带着这个小的想方设法御剑突围吧，能带一个水坑也不容易，韩云和李云又怎么办呢？ 程潜还没来得及想好，突然听见李云惊呼一声，严征明终于再也支撑不住御剑的时候撒出众多分神，忽然从空中掉了下来。李云忙掐了个手诀，地面上骤然升起一层透明的网，好歹没让他们掌门师兄脸着地。严征明半跪在地上晃了一下，一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程潜不得不勉力再提一口气，一脚踩上韩渊的肩膀飞身而起，双刃剑在空中傲然划过一道无比凌厉的弧度。他借着这绝代凶器的阴寒之气，将一圈蒙面人一举逼退，感觉四肢漫上针扎一样的疼痛，像无数次被符咒抽干真元一样。程潜心里明白，这是经脉无从负荷了。然而这种时候，他就算无法负荷，又怎能退避？程潜满口的铁锈味道，毫不吝惜地用双刃剑一撑地面，他也不怕折断了这把旷世名剑，双刃剑一声尖鸣，将它重新弹了起来。程潜仅凭本能再出一剑，可是剑招未老，他已经再难为继，护在身边的剑锋骤然散了，无数力气压在了双刃上，几乎是要将他千刀万剐的意思。别人施救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喝道：“ 放肆！” 接着一股沛然磊落却又温和的力量横扫而来，毫不费力地将压在程潜身上的数条剑锋一举扫落，却没有伤到他分毫。程潜整个人身体一轻，径直落下，被严征明扑上了一把接住了。严征明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扑过来的，那几把力气几乎落在程潜身上的时候，严征明胸口一颗心重重地摔了下去，摔得他险些肝胆俱裂。程潜当时失去了片刻的意识，好在时间不长，等他散乱的目光重新聚起焦来的时候，他发现整个码头上密密麻麻的蒙面人仿佛被人扫过了似的，空了一大片，有摔在不远处哭爹喊娘爬不起来的，还有些已经落到了海里。同时他还发现自己手里仍然紧紧地扣着那把双刃剑，真是要死都没放手。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